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《唐诗三百首》卷二第七十八首《桃源行》，王维。 桃源行，王维。移舟中水，爱上春。两眼桃花，哈哈，结果真。竹坑风水不敌王，行进清客去福建人。山空江平四围雾，山开困梦双边凉。遥看夜去转云溪，今夜清歌送花凋。叫去七团寒心明，既然离开见一红，敌人攻击不能完，反正不会去点完。外面上下风浪静，日出阴雕红地天酸。金门小气金来气，定应还给文大人。冰冷里寒树花开，冰毛一家无心水人，千笔的起人干，急急身相随不还，急你随丢人书，西江遥望孔云山，不离灵境难闻见，今生历劫书香闲，出动无论隔山水，书家将一点有言，诸位经过求不灭，安地红河金来变，东西之际日三千，清客几腔多阴凉，春来变是桃花水，不变相关何其心。 完，LibriVox 的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